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喜欢看美国脱口秀的朋友呢，经常会在网络上关注各种各样的字幕组。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你一定是听说过的，它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名字，叫做鸡毛秀哈。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节目，这跟在网上我看跟 John Stewart 的这个囧叔的脱口秀是基本上受欢迎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你怎么能这样贬低囧叔呢？ 是吗？我自己还看挺多次那个吉米鸡毛秀的。这个节目呢，它是美国第二大这个公营的电视台 ABC 电视台的一档脱口秀啊。这个脱口秀其实现在中国观众也越来越熟悉了，有的人说这就是单口相声，这个不过是在美国的这种一种特别的一种表演形式哈。之前呢，这个鸡毛秀都干过什么事呢？跟中国人比较有关的，他这个戏仿过人民日报的新的这个土豪金的这个大楼哈，在当时引起了网友 所以美国华人看了这一集之后呢，就对这个节目的好感倍增了，据说。 好，这个但是也有让人也有让人不高兴的时候。最近呢，这个在10月16号鸡毛秀就播出了这么一档节目，他当时讲的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停摆哈。那他有一个新开辟的单元，其实还挺有创意的，我觉得找了一些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来讨论说，哎呀，这个美国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童言无忌的一个节目，但是呢里面说了一些话呢，就让大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到底说了什么，咱们来听一下哈。 America owes China a lot of money, $1.3 trillion. How should we pay them back? Ukraine is all the way over and kill everyone in China. Kill everyone in China? Yeah. Oka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Yes. Put a huge wall so they can't come to us. You're saying build a wall in China? A huge, great kind of a wall? Yeah. That would never happen. A huge pot. Allie, you pay it. When you owe someone money, should you pay them back? Never. Well, then they won't lend you money anymore. And that's the problem. Should this country be forced to pay our own debts? Yes! Yeah, but you just said kill everyone in China a little while. What happened to that? Should we allow?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节目的片段呢，就是来自 ABC 电视台，这是美国第二大的这个公营的电视网络的一档深夜脱口秀哈，叫做Jimmy Kimmel Live Show。那么他这个是通常是主持人 Jimmy Kimmel， 或者说叫吉米鸡毛哈，这是他的中国名字。一个人的一个表演，但是在那一天呢，他开启了一档新的小单元，请了几位美国的小朋友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有白人的，有这个亚裔的，有黑人的这个小朋友，大家坐一桌， 所谓的儿童圆桌会议， 是摆一些橡皮糖饮料什么的，然后请大家来讨论国家大事。那天讨论的话题呢，因为美国政府停摆了，正好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政府欠中国那么多钱啊，13亿美元，那到底怎么办呢？就问这个小朋友啊，本来是想娱乐一下，结果有一位小朋友也真的是童言无忌，说那我们就绕到地球另一边把中国人全部杀光就行了，这样的话就不用还钱了。还有一位小朋友说，我们就在中国造一道长城哈，把这个大家都隔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法过来向我们要债了。那大家也可以听到这个现场的气氛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还配了很多的笑声。但是很多的华人呢，在看了这样的内容之后呢，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毕竟他说这个杀光所有的 Chinese， 这个不光是中国人了，他有华人的这个意思。所以小朋友说的这么一档节目，在一档脱口秀当中啊，到底大家是怎么看他？在美国的华人就发起了这样的抗议，白宫的网站上面就发起了一个请愿，就说要彻底调查这个 Jimmy Kimmel 的这档节目。同时呢这个发起人呢就觉得这个非常的disturbing， 就是感觉到不适这档节目，让人觉得，因此呢要求 ABC 呢向这个华人进行道歉，其实是几乎向他所有的观众进行道歉。 你的第一个反应，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不适吗？ 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你会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笑话，但是毕竟是小朋友嘴里出来的，所以 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对，杀伤力这肯定，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电视台会接受这样的内容，应该小朋友踩在这条线上。 你看到在美国很多的华人啊，就包括北美几个大的华人社区，在旧金山、洛杉矶还有纽约这些东岸的华人聚集地呢，就吹响所谓的集结号了。在今天我们这边的时间呢，是已经进行完一个游行和抗议活动。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两位参加者的一个电话的访问。据他们目击呢，就是现场的应该是有200到300个人。之前呢，在网站上呢是有差不多1500个人在网站说是报名说要参加，那最后是200到300个人到现场，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大家有很多种诉求，主要就是 ABC 呢应该是正式出来道歉。其实他们之前是有过一个道歉信，但那个道歉信呢是对于亚裔的一个组织的负责人的这样一封针对个人道歉信。那么他们也是提出来说，我们再次致信，就给你们传达我们最诚挚的歉意。那现在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呢，就是为了防止视频的进一步传播，已经呢是在这个节目的回放当中是删除这些对话，并且是在各种平台上是减低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次数。那么就是要想要重申，希望他们的行动和道歉呢可以有效地消除大家的疑虑。但是很明显，这样发生在26号的一封道歉信，节目是在17号播出的。那相隔差不多这个一个星期之后的这封道歉信呢，明显没有获得大家的接受，还是有看到200到300个人是前往 ABC 的总部抗议，希望 ABC 能够派人出来接受他们整个的请愿书，并且是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嘉宾的？ 是这个节目是发生在美国的这么一档脱口秀哈，那个很多中国的网友对于黄西哈，这个黄瓜的黄，西瓜的西，这位美籍华裔的脱口秀明星呢是非常的熟悉。那他也是此次啊华人社区这个向 ABC 电视台发起抗议的啊参与者乃至是组织者之一哈。我们来听听这个黄西他本人又是一个脱口秀的表演者怎么来看这档美国的脱口秀节目。 我就觉得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那个华人只占3%-4%的不到，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就是叫整个美国公众都认知的一个社团来代表他们说话，所以呢，有一些言论如果是那会刺伤民族感情的话呢，确实有，只能是大家自己站起来说话。我呢也不是什么政治领袖，我只是想。就提醒大家，就是这件事情是挺敏感的一件事情，应该做出一些反应。如果现在不反应的话，将来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这些让华人听了很不舒服的言论。 为什么您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吧。一个呢，就是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尤其政治地位不是特别高。我以前经常也跟人讲，就是这美国的社会呢，是它讲的是民主自由，但是你在那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那个种族性非常强的一个社会，所以任何一个那个种族呢，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声音。你是黑人呢，有自己的社团，但华人呢就没有这种社团，没有这种声音，所以华人在公司里边升迁呐、被解雇的时候都非常容易，升迁时候很难，解雇时候很容易。而且亚裔的孩子升好的大学的时候，需要的成绩要比其他种族的小孩的成绩都要高，所以很多那个很多对华人的待遇都是不公平的。 那 所以华人应该对这个敏感，如果你也不敏感的话，那个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你要是不发声不敏感的话，他绝对不会主动把权利给你的。 但我也注意到这个 Jimmy Kimmel 的这个节目，它是一个脱口秀，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娱乐节目。在上面的几位小朋友这样说的话，这个中国人也说童言无忌。那为什么会大家觉得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呢？ 确实是童言无忌。一个小孩这么讲的话呢，小孩本身是无辜的，但是呢，我自己也有那个6岁小孩，我觉得想象不到他会在幼儿园里边跟别人讲哦，那个我们家欠，比方说我们家欠那个信用卡公司多少钱， 我得把信用卡公司所有人都杀掉，他绝对不会讲出这个言论的。 嗯， 我记得有一位网友也吐槽说是，中国小孩顶多说自己不想去幼儿园，他不会想说是去把一个国家人都杀光。所以这个背后呢，肯定是他周围成人的一些言论，在他小孩嘴里说出来了。 嗯， 但这种言论呢，美国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在 ABC 呢，是美国第二大电视台，他不应该在这种公众媒体上就散播这种就充满恶意的言论，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妥当的，而且需要一个公开道歉。 嗯。但他的这个言论出现的部分并不是他的新闻或者说他的评论的部分，我知道 ABC 方面的这个一个道歉信里面也说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娱乐的效果。您自己也有做这个脱口秀，我注意到在美国的很多脱口秀里面可能有一些尺度还是挺大的言论，甚至有些粗口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都是在大家觉得可以容忍的一个限度里面。那么到底什么您觉得是可以容忍的，什么又是不可以容忍的呢？ 这个什么是可以容忍的呢，它不应该由这个主流媒体来规定，应该由那个弱势群体的感受来决定。你像他 Jimmy Kimmel 本身，他在自己的节目里边绝对不敢喊说类似他对中国人说的话绝对不会用在黑人或犹太人身上。如果他说那种话以后，第二天他工作就没了。他之所以敢说这种话呢，是因为亚洲人呢很少关心时事，很少关心这娱乐节目，然后亚洲人即使关注了呢，也不会是去抗议啊，或者是请愿之类的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行为呢也是一种懦弱的行为，他只敢拿一些不会反击的弱势群体来开玩笑，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自己也是做脱口秀的，我经常在脱口秀俱乐部里的表演，我就很清楚的意识到，在最开始的时候，脱口秀俱乐部里的人很少有亚裔或者华裔，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确实是拿那个亚洲人呢，或者是华人的一些贬义词来开玩笑，我本身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用了一个那个贬低华人的词，当时呢我也是站出来，我说你这么用不对，然后当时吧他也是特别难堪，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他还狡辩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妥当的词儿。这个事件在波士顿也是闹了好长时间，但他后来也是确实挺认真的道歉了。所以就是只要是华人在场，哪怕是只说一句“哎，这句话我不喜欢听”，他这个表演者呀，还有是电视台是很敏感的，他绝对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最关键的是，大家站出来讲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里面的这个原则在于，可能脱口秀它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尺度大的语言，但是只要有人抗议的话，它通常都会有所的这个收敛，或者说有反应这样。 对，是你说脱口秀最终目的呢是就是那个娱乐嘛，就像那个 ABC 的信里边写的一样，就是主要是个娱乐的东西。但是你在娱乐的东西里边，你刺伤人的自尊心的话，这就不妥当了。其实。这美国这个脱口秀演员道歉的事儿也挺多，从得罪黑人的、得罪妇女的，反正是经常有道歉的事儿。但是 ABC 这次道歉呢，只是一个管理阶层的人写给华人团体的一封信，所以很多华人呢也误以为这是一封公开的道歉信，其实不是。所以我觉得华人还是应该继续抗议啊，继续写信啊。要有个公开的交代。 我注意到您自己其实在您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开一些有关这个华人文化的一个玩笑，比如说中国人的这个姓氏啊，大家的名字啊这样的。您会不会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脱口秀表演者的话，他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就是可以接受，但是开别人的玩笑就是不行的？ 这得也得看场合。你像黑人和黑人之间经常用那种对黑人的蔑称来称呼对方，这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一个白人用这个同样一个蔑称来称呼一个黑人的话， 这是一个很不受忌讳的事情。我在节目里面我自己表演的时候有时候可偶尔会拿那个华人开个玩笑，但是这些玩笑都是无伤大雅的，不会说是我去你们家把你们家杀光，这不会这么讲的。也是有个度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这个度在美国表演脱口秀当中是大家有一个公认的这么一个准则吗？ 对，有个公认的准则，但这个准则呢也是在互相磨合的基础上达成这么个共识。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种族歧视的语言就针对黑人的，但是通过这个长时间的磨合呢，就大家一点点知道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在亚洲人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是人数少，另外一个也是最近才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大家还对华人群体非常不了解。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和一些好莱坞的编剧啊聊天合作，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和黑人打交道或者是对黑人来讲什么东西是敏感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他们对亚洲人的感受确实是知道的非常非常少，少得可怜。 您觉得这种少的就是对于亚洲人的感受不敏感，跟美国的这个华裔平时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是直接相关的吗？ 对，非常有关系。因为华人呢比较也可能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方式吧，就他们觉得美德呢是就是沉默是金，然后呢就埋头工作，把工作做好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升迁的，然后回家好好养家糊口，这个最好的事情，这是美德。然后美国梦呢也就是有个汽车洋房老婆孩子，然后大家高高兴兴过日子，这就挺完了。所以很少有人会参与这些公共场合的一些活动。我现在还记得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把我请过去，说是要主持一个华人的一个，他们就是里面一些社区呢，就是每到一定时期组织一次拉丁人的一个聚会，再组织一次就聚会也表演，这些会黑人的或者是其他国家人。等到亚洲人的不是华人的那个公共表演的时候呢，参加人就明显比其他的族裔少得多，所以就大家这个公共意识还不是很强。 那这两年随着可能年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有在改变吗？ 有改变，但改变的也不大。那其实尤其年轻的留学生呢，他对美国了解的更少。你比方说，如果刚到美国，对，你是叫他去抗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组织一个游行啊，他们可能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但是这个在美国是完全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表达你自己意见一个方式而已。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华裔的笑星黄西。好，这次讲的非常的严肃啊，讲到了在这个 Jimmy Kimmel 的这个事件当中美国华裔的一些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接下来听到更多的在这两天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华人组织的抗议游行的一些。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在美国的华人这两天在 ABC 的管理层发出了这么一封致华人社团的道歉信之后呢，仍然在继续组织这个抗议和游行的活动。那刚才听到这个黄西先生的这么一个诉求是要求 ABC 在电视上能够公开的道歉。先来看一下之前他们发出的这封道歉信哈，他署名的是这个 ABC 的管理层的一个人员，致信的这个对象呢是美国一个华人社团的，应该是一个侨领了，吴先生，吴先彪先生。那么他当时这个信中的内容说啊，他说首先对您感到这个就是 对您感到这个不安啊，表示抱歉。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是有意去这个挑衅这个华人社区、亚裔社区，乃至任何人跟这个亚裔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就是其实我们不想要冒犯任何人，我们的节目的宗旨是想娱乐。那既然您如果感受到这个节目是有冒犯性的，我们再次表示抱歉。那当然了，有人对于这封信的内容感觉到还是不满意。第一个，它是致一个华人团体的；第二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公开的一个性质。那很多人也说，它是不是能够代表 ABC 的一个官方的立场啊、或者说这个态度是不是足够诚恳？因此呢，这两天这个华人的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而之前发起这个请愿的美国白宫网站呢，我昨天晚上看到的这个情况，10万的门槛，如果有10万签名的话，就是白宫会需要比较官方的回应。在昨天晚上大概是5万还不到。 嗯， 但是跟一般的这个请愿比呢，人数算是多的了。 是，好，马上来听到呢，这位呢是叫做谢水生先生哈、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7年，那么他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参与到这次的抗议活动，并且是其中很多项活动的发起者，尤其在网络上，在 Facebook 上也是贴出了相当多的跟这个新闻有关的一些资料和视频。马上来问问他为什么觉得这样一封道歉信是诚意不足的，他的说法。 这封信呢，在脸书上嘛，就是我发上去，然后看大家评论嘛，就是基本上就一边倒，大家都就是说认为这封信就是不痛不痒，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把我们搪塞过去。 嗯， 然后那我们读了感觉以后呢，就觉得可能是我们就是小人之心，对吧？我们不够宽宏大量，我们小题大做了，就有这种的心理感觉。他只是把那链接拿下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在他的 TV 社，他有一个就有一个总的视频，就有一个 TV 社，反正都放在一起的，说这一起这一个星期的这个视频都放在一起的。他这个节目还是在里面的，然后这个链接我也放到了我们的脸书的页面了。 嗯， 我们今天就是抗议，我们就是到了那个他们三番的 ABC 的总部嘛，对吧？ 嗯， 然后他们呢就说我们在外面就是很好好抗议，然后也有人就是说出来就念嘛，就是念我们抗议书，但是呢他们里面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 好，在国内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这不就是小孩子一个童言无忌的表达吗？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的义愤填膺呢？ 我说这个很多人比起会这么认为。 嗯， 但是关键不是小孩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就是说 Jimmy 他比如说小孩说要把在中国的所有中国人都杀了， Jimmy 呢他因为在我们看来嘛，他应该是阻止，但他没有阻止，他就说这是很有意思，然后说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杀了中国人，那就没人还钱了，就是说他这种引导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他比如说他小孩子是不对，他不是说从真正的人是我们人道主义上面去引导他们，而是从利益功利的角度去引导他们。然后呢他还说 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leave， 而且那个声音是非常大的，很强调的。 嗯， 就是说他有什么权利，就是说能允许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没有任何这种权利，对吧？这个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他的问题。然后他这个节目并不是说现场直播的，而是他们都先做好了然后再放出来的，就是说小孩说这些话，小孩对吧，童言无忌，对吧？但是呢他还有 ABC 电视台，他们是有权利让不让这个节目播出来的，但他播出来了。然后我对他们这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也不了解，但是呢就是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说他们这种 TV show 就是说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携手团队的，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小孩他们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真的，就是说小孩随口说出来的，也并不是所谓的童言无忌，而是就是说他们深思熟虑之后写出来的。哦，对，然后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 Jimmy 呢，对他这个节目呢，后来我当时我就查了一下，他在 Google Plus， 他就是说10月12号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就说如果我们美国啊，就是说不还中国钱了，那么中国政府呢将会威胁不再向我美国出口那些由童工来制作的劣质 塑料垃圾品。 嗯， 就是说他发表的这段话，其实已经说明了，他就是对我们就是华人，对中国人，对中国就是说是有很大反感的。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美国的谢先生哈，是觉得 Jimmy Kimmel 这个节目问题非常的大哈、 嗯。而且呢，这个话可能没有说完，就说呢，他也是查过一些资料，并且呢，在现在的美国华人社区当中是流传着一个也不能叫做完全的阴谋论吧，大家也是觉得有迹可循的、嗯。就说呢，电视台在制作这样一个节目之前，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剧本呢？就小孩子是完全在那本色发挥呢？可能也不尽然。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他会事先安排，但是当那第二个小孩说、嗯、我们要修一个围墙把他们堵在那边，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怀疑，因为我觉得这一般不是一个小孩子的思维方式， 是 吗？一般小孩不会想到说用盖一个围墙的方式来堵别人、嗯、 这个， 但是你可以想象的说联系一下意象嘛，中国有一个什么长城啊 长城 什么的、嗯、就是包括现在这个 Great Wall 已经变成一个法律术语，法律术是在一个法律术语、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专业上，就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签化的一种方式、嗯、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 好，那其实也是挺多人都觉得啊，那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会不会出于这个收视率的考虑，大家呢这个编导们在事先是有进行过有目的的彩排，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没有办法是进行非常准确的考证。那最后呢，我们再听到一位采访录音呢，这也是在美国生活十多年了一位华人，那么他是今天是刚刚结束了在 ABC 总部之前的抗议，整个的抗议活动呢，据他说呢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有两三百人参与，那么参与的人群呢主要是年轻人为主，可能很多都是刚刚在美国刚工作或者是在美国求学的学生，也有一些还不会说普通话的在美国的老华侨，他们只会说粤语，来听听他现场的一些声音。 其实这种场面还是很壮观的吧，比我想象的要跟我想象差不多，应该是因为我们2023年的时候前前后后队伍很长，我觉得应该有个两三百人应该问题不大吧。然后路上喊的口号主要都是boycott ABC 还有fire Jim Kimmel Jim Kimmel 这个口号， 嗯嗯， 这是主要的最就是喊起来最朗朗上口的那个口号嘛。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诉求，就是希望 ABC 方面再出来进行一番道歉吗？是 我觉得大家诉求有几方面吧，第一方面是我们肯定是组织者有一个比较正式这种算是这种请愿信，我们写了一封比较正式请愿信，希望 ABC 能有一个高层能出来提出这种请愿信，但是他最后没有达成这个要求。 嗯， 然后在请愿信中呢，我们主要写了有几点，第一点是希望肯定是希望这个 ABC 的高层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对这个对我们这个诉求的一个回应，对吧？包括这个正式的道歉，然后对这个 Kim Kimmel 这个节目的这个整个这个节目到底是一个应该有一个定性的一个说法吧。 嗯， 然后当然是我们希望他以后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是， 当然不只是关心到我们这个华人，这个就是虽然他这回以华人为目标嘛，但是其实任何一个族群都不该成为他这种拿这种孩子来开玩笑的这个借口。我们今天在诉求的过程中有一个跟ABC 的跟他们的表态也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求的这些诉求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和满意的答复，如果 ABC 对我们这些诉求置之不理的话，我们会组织第二轮或者第三轮的更大规模的这种示威游行，对他们进行这种在全国性的这种进行 boycott。 嗯，其实大家当初哈、啊、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应是怎么样，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觉得这个从我们这个从我自己这个感觉上讲哈、我觉得它主要问题出在于它不能把这个他对这个小孩子传达了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节目拿这种观念作为这个开玩笑的地方，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很 serious 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很不合适。 嗯， 因为他这个说是有一种基因这种，就是说这种消灭族群的这种概念在里头， 嗯， 是吧？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这从我们作为这个孩子，就我自己的孩子现在是三岁，生在美国，长在美国， 嗯， 对吧？他们对整个这个族群的这个整个这个孩子这个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而且没有他们进行作为一个成年人，没有这个孩子这个说出来这种非常 已经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想法了。可能他们平时受这种美国这种啊暴力的这种文化宣传影响，比如电视上面这种打打杀杀的这种东西影响已经很受影响了，还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引导，而拿这个牌继续开玩笑。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从我作为一个这个孩子的一个家长，我很不可以接受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办法容忍这种东西，这是第一点。作为一个家长来说，然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觉得这更加是不可容忍的。他直接把这个苗头就指向了这个咱们华人，对吧？他虽然没有说在北美的话，那就是说 old Chinese in China， 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种言论嘛，对吧？那他给大家灌输一下，就是说，好，我欠任何人的钱，那我就去把他杀掉，所以我就可以不还钱了。 嗯， 这种想法还作为一个开玩笑的借口，或者说把这个苗头对准华人，难道他敢把这种话对准犹太人？对着犹太裔，对着黑人族裔，或对着西班牙族裔这种墨西哥人来说吗？这肯定不可以的嘛。所以说作为一个整个这个全人类的这种想法，他把这个种族屠杀作为他一个开玩笑的这种讨论的话题也好，还是这种开玩笑的借口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不合时宜的。这就是我作为这个两个层面嘛，一个是孩子家长，一个是普通一个老百姓。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大家会期待官方有所表态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表态是我希望他有表态，但是我觉得他表态对我今天想做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而且我的孩子也生在美国，不管他们表态，我要为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洁净的生长的空间，为他们以后长大之后能在美国能够凭着自己劳动所得能够很安安稳稳的立足生活，给他们争取一个非常干净洁净的空间，这是我要做的。 好，刚才听到的是两位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说法哈，在美国昨天是应该是时间是应该是今天哈，华人在 ABC 的总部门口是举行了集会，要求这个 ABC 要正式的道歉。那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会儿呢，应该也是新的一期这个 Jimmy 的深夜节目播出的时间哈，就不知道在这两天会不会有事情的最新的动向。那其实说到美国的脱口秀呢，包括在美国的华人哈，这都是一个大家随着这个事情开始来关注的两个层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继续讨论。好，刚才这个咱们听到了，不管是黄西哈从讲过脱口秀的人的这个经验，还是在美国这个华人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感受来看，这个 Jimmy Kimmel 的这一次的脱口秀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娱乐事件哈。我说实话，第一反应我倾向于认为他，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开笑话的时候，这开玩笑的时候开大了哈，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我后来仔细想的，确实大家找的这个理由很少很少，就是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别的节目能够这样同等尺度去开黑人或者说犹太人的玩笑，而且大家非常清楚，或者美国人非常清楚，有这些话是完全不可以说的，这个说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觉得以这个美国这么分级制度这么明确的国家，什么 PG 什么的家长指引，就是你稍微有点讲粗口或者是凶杀暴力，他就说家长指引，或者小孩子根本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节目当然本身小孩子也不可能， 当然不能看。但是你这个奇怪就在于你找了一群小孩子来讲这个杀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我都会当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景教育的这个方式。你怎么可以让一群小孩用一种简单说杀人的方式杀掉他们的方式，不管杀掉一个国家的人还杀掉一个组织的人也好， 是 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方式。 所以现在有人就反省的说，这次说大家没有上升到政府跟政府之间，就是你美国政府怎么看中共政府，不像2008年当时 CNN 的一个评论员叫做卡夫蒂的嘛，他是在一个评论节目当中也说了跟这次有类似的话，就比如说你中国人手上拿着我们很多美国人的欠款，但你却不断的生产就有问题的什么代签的玩具啊什么之类的，就当时在中国是激起非常多的民族主义的一些报道和评论，但这次呢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呢你看这次美国人的一个中 中国人看完这个美国节目的反应之后呢，又会觉得这是反映美国社会，就是在当地生活的华人说对小孩子的教育，就是你不仅仅是所谓的童言无忌，就是你的家长会给这些孩子们灌输什么样的观念，让他们导致有这样的言论出来，就会不会有一种比如说宣扬暴力，你本身美国的这个孩子们收看的电视有没有问题呀？就不仅仅折射一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就本身他们自己的社团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就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吧，你看大家现在，我为什么会问这两个听众哈，说你会不会期待官方有些回应，其实两个人都说不 影响。所谓的官方是美国官方还是 中 国 官方？ 中 国 官 方。因为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是外交部有非常郑重的在政治上面一些回应，当然当时考虑到政治气氛是奥运火炬，当时正在洛杉矶传递着，正在传递的途中 CNN 出了这么一个评论节目，当时是群情激愤，国内很多很多的报纸，因为你报道民族主义的问题是最没有问题的，你在国内大家也非常爱看，很刺激眼球，而且是连续性的大幅的报道，中国的官方呢也是把这个事情是上升到了一个政治角度，用外交途径解决，这个时候事儿就大了。但今年看到是没有的，大家说不管官方怎么样表态，我是作为我自己在美国生活，我需要为我自己的权益要发声，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就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且刚才我们这个录音也没有听到的这样一段，因为有个剪辑哈，就是生活十多年的这位王先生，他就讲到呢，他说为什么不会对黑人或者犹太裔或者墨西哥裔的人开刀，因为他们人数比我们多，而且说不定人家在生活的时候平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是容易参与进来，会发出自己声音。目前呢有一个数字哈，他说美国的这个华裔人群是占总人口的1.2%，你算起来如果美国是3亿人，也就是个三四百万这样一个人群，很多人可能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是一种冷感的表示，也只有在这种就涉及到种族啊民族主义的时候呢，才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一起来面对， 也让大家去想说是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华裔啊，不管你是中国籍的还是入美国籍的还是任何其他的这个背景的是不是平时在政治上的参与度太 比较冷感， 以至于别人以为你很麻木，所以说把你就是随便欺负你的这样的这个感觉。 但我觉得的确，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在脸书上有签名的有一，就是说要去的支持的1500个人，但实际到场呢，可能还不到1/3。 说很正常啊，美国所有的 你在香港也是这样子的吗？ 但香港，我觉得你像那动不动几万人上街也 那毕竟人家这个， 当然我跟你说 过去 比 较容易、啊， 地域 比较 狭小，所以过容易。这个地域比较贪，但是我觉得我观察到一些新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发生什么事都是以中国城为中心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对，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到这个 ABC 的总部门口去了。然后第二个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是我去查看了一下，比如说这个美国比较著名的这个华人的网上社区，比如说 MIT 啊这些地方，然后呢还有他们自己这个包括这个谢先生他们自己迅速就做了一个非常简易但是比较有效的小网站，然后招呼大家来这个签到啊签名啊组织啊，然后我也追踪了一下他们这些帖子，就他们很迅速，而且他们可以用到一些现在比较大家用比较那个善于使用的网络工具，因为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做计算机的做 IT 的，做这件事情上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但这种东西的话它就可以跨越，就是以前你站在街上发几个宣传单张，那你能招几个人呢？但现在是一下面向了全美国的这个华人 动员的方式， 动员方式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你还是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咱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这个华人他的这个参与度是在提高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一之所以可能你在这个在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这小孩子在胡说。但是当你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处在一个周围都在异乡的时候，你当你听到这话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出发你非常大的愤慨和不安全感。 倒是哈，我觉得需要警惕一点，就是你说白了也是一种对自己尊严啊国人形象一种捍卫啊，在美国生存的华人这样一种形象的捍卫，但是你捍卫着要警惕另外一个反面，就是会让人觉得你们这样一个族群是开不起玩笑的吗？或者说内心没有脆弱的吗？ 倒觉得不是这样。 我之前听说过有听到过类似的评价，认为这个华人的这个幽默感不是很好。 但是我倒是不觉得这个为什么？你看黄西他的很多段子其实就是拿华人开老中开涮的， 他有 说 自己的姓氏的。 你不会你英文不好啊，英文不好。但我觉得一个人你可以接受，你能够分清什么是自嘲，什么是合理的自嘲，什么是有恶意的，什么是有恶意的，就是躲 在这什么小孩子呀什么什么这个脱口秀节目后面的一种恶意 的 一种攻击和影射、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还有很多人跑去警察局问说我们游行我们需要有什么要求没有，管制没有，警察说没有，只要你们别用小喇叭别跑到马路中间去堵碍交通、 嗯、 这个我们你就不需要申请任何这个批准、 嗯、 而且我们还会派人去保护你们和行人、 啊、这 用你们的游戏规则。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机会，让这些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后代也好融到这个社会，怎么样用这个公民行动，怎么样行使自己的权利、 嗯、 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真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实习的一个方式。 其实你看这两年国内的这个电视节目包括网络上面、 嗯、 脱口秀越来越多、 嗯、 包括你看黄西在美国出了名之后也回国来发展、 嗯、 我估计类似的问题以后国内的观众以后多少也会遇到， 其实一直有啊，什么就地域之间南方人对北方人，北方之上海人对非上海人之类的、 嗯、 这种互相的歧视和敌意， 但可能咱们在这个相声之类的是一个传统的内容、 嗯、杂挂 它可能对于时事的这个设计没有那么多， 那么对， 但是以后随着这样脱口秀在中国越来越红了以后、 嗯、 今天 Jimmy Kimmel 这样出现的问题以后可能变一种形式在国内也会出现，我觉得大家迟早要想好以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嗯、 这里面可能有自己一个尺度的一个拿捏哈。我觉得黄西讲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你当没有人投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 嗯、 就不是一个问题、 嗯、 一旦有人投诉的话哎，它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这个反应，它就真的会成为一个潜力，成为一个大家以后去参照的标准。比如说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没有人投诉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不断的有类似的笑话出来、 嗯、是的， 那可能就是让你一直就觉得很不舒服， 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嗯、 但是你看有了这次的事情之后我相信美国的这个电视节目以后大家都、哎、心里面有根筋、 嗯、 还有一些话他以后就不会再提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这方面来说也是有一个 好的 作用、 嗯、 好，在这个今天咱们关注到了美国这个脱口秀的事件之后呢，在国内好，最近有一个事情是有转基因的菜籽油流入了国家粮食的储备库，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京华时报就爆出来，在湖北有湖南两家企业违反收购政策，将这个1477吨，将近1500吨的进口菜籽油呢这个掺入了临时的储备的库存。那这进口的菜籽油呢就属于转基因的菜籽油，那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哎，这个国家储备的这个菜籽油你属于一种战略物资啊，这里面有转基因的这个菜籽油进来的话会不会威胁到国人的健康乃至食品的安全，特别是转基因又是充满着争议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大家好，你在平时对于转基因的这个食物这个农产品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制成品，你都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哎无所谓呢还是可以买就还是坚决的这个反对呢？因为这个目前哈没有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转基因它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所以说留给大家很多辩论的去讨论的这么一个空间。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你对转基因这个食品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更加的方便，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嗯、 然后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 嗯、 打进电话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也感谢圆圆参与我们当中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网上哈，基本上有两件事情是碰不得的，一个就是这个转基因，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事儿，中医哈。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一团浑水。你通常在网上开了争论的头啊，你就很难全身而退、 嗯。 咱们今天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来请大家发表一下对于转基因作物的观点哈、 嗯。 事件的背景是这个国家的战略储备的这个油品的临时储备仓库当中，有两家企业违规混入了1500吨的进口菜籽油，这是转基因食品。哎，这个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转基因到底你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的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不管哪种方式打进来都非常的方便。 哎，今天来自美国，好，这个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好。 哎，黄小姐，可这个这两天我们也听说小崔这个央视的前主持人崔永元专门到美国去调查这个转基因的问题，请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的这个超市里面转基因的这个食品它是怎么样来售卖的？ 我就是好像听到看到新闻有讲这个小崔的事情，没有很关注。就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讲呢，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吧，我们是尽量避免用这个转基因。但是这个转基因呢，它也不是说 transgenic 这样子拼的，它有专门的一个词叫 GMO，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么，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食品它不标，并不标，并不标有 GMO 的这个。但是呢，有很多食品呢，比如说它确实不是，它会说 non GMO。所以我们呢就尽量避免，有的时候会看一下成分，但是有很多成分也不说。 您说的这个我们，您指的是什么人？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美国居住的居民吧。 您觉得这个可以代表大多数的消费者的意见吗？ 所以大家对转基因还是有一种不放心的态度。 这是绝对的，因为就是美国人说吧，这个叫什么 God made 呢，永远要好于 man made。 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转基因不 自然， 不自然 东西是最好的。 对。请问是不是声音有一点含糊呢？ 没有问题，我们听得很清楚。 还可以。 所以您自己的一个态度还是对于转基因是不信任的这么一种状态。 对，至少因为时间发展的也比较短吧，所以看不到长期的这个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对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甚至于对我们的后代有什么影响，都看不出来。 好， 所以我们都是反正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好， 但是呢，据我。OK， 好， 谢 谢， 好， 黄小姐，时间有限，好，非常感谢， 接到这里。 这个接下来听到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转基因？ 我觉得吧，转基因食品，我个人觉得暂时可能还是不会去使用了，因为除非他能证明说，或者那个有些权威机构啊，比如说像 FDA， 可能说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比我现在吃的东西少。这样只有这样子我才会去尝试新的转基因食品，否则我觉得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些那个饮食习惯了。 但是您会确认您现在的饮食习惯当中就完全没有任何转基因的食品吗？ 这是不能确认的了。 反正就是不要去改变就好了。 对， 好， 不是特意说一定要去吃转基因或者。 好，谢谢啊， 谢谢。 这个说实话，上海的杨先生这个观点应该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对，我也想说这样的话。好，北京的赵先生来听。赵先生经常有惊人之语。 你好。 您怎么看这个转基因的食品？ 我觉得听那个第一个那个女士，什么在美国的是吧？ 是。 她普通话那么好，肯定是刚上公共汽车的是吧？你明白我这话意思吧？ 明白。 完了呢，我就想是这样，我们在公共汽车底下的人呢是这样想。因为在中国啊，这成为了一种，就是台湾吧，有蓝绿是吧？咱们转基因都成了政治了，左右执政了。左派呢，就天天说这转基因是美国人要往我们老百姓断 亡国灭种， 是吧？完了，一些专家呢就说是利益集团，所以弄着我老百姓啊，也我这事儿我还真不敢说，我站哪边是吧？ 是， 我只是觉得呢，反正美国人吃了的话呢，那我们也能吃，而且现在呢。你不吃转基因不行，中国这粮食也供应不上，必须得吃转基因了，是吧？至于呢，人美国人都没事呢，咱这吃地沟油长大的，还怕这个吗？是吧？所以我这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赵先生。好，但是这个 不站边还是听出来， 美国人的这个肥胖问题也是令人担心的，所以也不能够完全学美国人怎么吃。刚才赵先生说这个就转基因在大陆，就像这个台湾的蓝绿，咱们听到台湾的杨小姐，杨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这个刚才有北京的朋友说转基因在大陆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在台湾的话它会涉及到政治的议题吗？ 我想这个食品安全是很多人都关心的议题吧。当然台湾在大陆在内地也是，在台湾一定也是。而且 像台湾最近发生了蛮多就是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像这一阵子很红的也是油品出了问题嘛。 嗯， 就是本来大家那个商品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政府合可的认证啊，就是比如说会有 GMP 的标章是优良食品，可是没有想到它可能里面就会有掺杂，过了大家都已经很安心的用了很久了，就没想到这阵子就爆出来说它里面其实有掺杂一些比如说棉籽油啊，那些可能就是吃的会对人体有害的一些食品添加物这样。 但是大家会特别介意转基因的成分吗？ 我想如果很多人大部分如果说可以避免的话，大家都会尽量去避免的，因为大家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它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嘛。 嗯， 那当然会希望说如果能够降低那个风险就降低， 嗯， 可以这样可以避免就避免，所以当然会希望说在政府的把关上面可以希望可能就是标示的再清楚一点。 好，哎，谢谢杨小姐啊，提供这个台湾的情况。 自己去选择哈， 是这个现在也是基本上世界各国如果有引进转基因的话，通常都会要求有一个清楚的标示。 嗯， 那这个转基因在中国呢，最近又经常进入公众舆论的视野，是因为有这个国内61位两院院士哈，就向这个国家领导人上书进言，还建议推动转基因农作物的产业化。这个主要的考虑呢，是因为中国的粮食产量，它必须要应对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需求。 是的。 那其实，在国内我们之前听到的新闻，比如说黄金大米哈，黄金大米它其实它的原本 去年在湖南的这样一个实验， 是当然是它因为是涉及到拿小朋友做实验，而且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以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黄金大米其实是在转基因作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项作物，它的本质就是引入这个一些外来的一些技术，把传统的大米当中加入一些它原来可能不具有的成分，改善它的营养的价值。 到底这样的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能不能吃，恐怕不仅仅是科学家们要解决的问题，中间还涉及到科学家怎么样跟公众沟通的问题。 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哈，这在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争议的话题，我们也是今后有机会哈，继续再跟大家讨论。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再见。